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我国劳动新闻7月5号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武士道后裔的痴心妄想》。下面再要播送这篇评论。日本反动集团最近把凭空捏造的独岛领有权论作为小学生考题而提了出来，其肮脏居心在于诱导学生认定朝鲜民族是侵略者，独岛是被朝鲜民族占领的日本领土。这种厚颜无耻的扭曲历史行为的危险性在于，它是武士道后裔的战争前奏曲，为的是给新一代灌输扩张领土野心，培养复仇主义感情，来让他们再度侵略朝鲜。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日本要抢夺独岛的阴谋活动已经超出扭曲历史的范围。近年来，日本防卫省在防卫白皮书中一直把独岛标记为日本领土，武士道后裔将旨在诉诸武力来占据独岛的罪恶计划逐一付诸实现。这种冒险的行为是在美国的支持和庇护下进行的。美国一直策划把日本利用于实现他们自己的称霸世界战略。日本被再度侵略狂症冲昏头脑，就给新一代传授被扭曲的历史，并灌输抢夺领土野心。但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如果日本继续起灵于抢夺领土阴谋活动，那么我们绝不会发慈悲或予以饶恕，将实施毫不留情的打击，把岛国日本永远埋葬在朝鲜东海里。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我国劳动新闻7月5号发表的评论，题目是《武士道后裔的痴心妄想》。